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每一次喊 次和你我不想再痛，每一次和你就希望你回到我心中，和你一起分享，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。吹来的寒风，感觉好空，温暖渐渐远离，孤独一个人望着星空，那一颗星才是你，我想触动。每一次和你在我心，每一次和你和你，每一次和你我的心都痛，每一次和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，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。每一次和你在我心，每一次和你和你，每一次和你我不想再痛，每一次和你只希望你回到我心中，和你一起分享，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。 先管面子，再管里子，先垫肚子，再补脑子，先端架子，再

被交换。